巴黎傻娃，胶囊咖啡屋，我们的闲聊很认真。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胶囊咖啡屋，我是 Jeff， 我是 Eve， 来自巴黎傻娃。 嗯，因为现在不是就边境都开放了嘛，大家都可以去玩，我觉得可以，就是因为我们也去过很多很多的，算是欧洲这边的一些国家，我觉得给我就留下印象。 你看刚才我问你，我说就是你最推荐的国家，你也说到意大利， 对 吧？ 对 对 对， 这个咱们俩观点其实是一致的。如果说让你再说一个你可以二度三度可以反复去的国家， 我说实话我觉得我去过的这些国家里边很多我都想再去一下。 嗯 啊，比如说葡萄牙。 嗯， 上回去的时候就感觉天特别冷，天冷就算了吧，然后赶上圣诞节相当于咱们中国的春节嘛。 对， 所以呢这边的人都回老家度假的度假，所以你去到那边的时候发现街上比较空，没什么人，然后呢找的吃饭地方也找不着。 这应该更多是在里斯本的感觉， 对，里斯本啊。我觉得 还有一些破房子， 因为刚好在里斯本的时候那几天正好圣诞节前夜还有圣诞节这几天都在里斯本。那之后呢去到波尔图的时候就好一些，因为圣诞节差不 多 就过了嘛，就很多店都开门了。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走在大街上的时候，我就想那会儿里斯本不是一个就是在大航海时代是一个非常繁荣的城市，怎么去了之后发现就很破败呢？我觉得可能这是让我很想再去二刷一下的城市，就是我想 刷里斯本吗？ 对，我想知道就是在一个适当的时候适当的季节去 会不会感到不一样了，是吧？ 我觉得一定会不一样的，我想知道是怎样的不一样。 可是那儿还是有很多很好吃的东西啊， 比如说 章 鱼， 烤 章 鱼， 烤章鱼 那味道实在太棒太棒。 对对，我曾经发过一条朋友圈，我说里斯本的烤章鱼到底哪家强，我们又尝试了很多，有的餐厅甚至是又去吃了一遍，因为一般出去旅游的话都会尝试不一样的餐厅，想吃到不一样的更多的多种多样的东西。但是那家餐厅我们就真的是去了两次，因为实在是太好吃了，后来就再也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章鱼了。所以我觉得就是在旅途当中有一些地方是真的是它特有的，有时候你错过了就没有了。你比如说像烤章鱼，后来我们再去了很多地方尝试就没有这么好吃的烤章鱼，比如说我们在 丹麦 也试了那个烤章鱼，我们两个人吃了块人民币快500块钱，有什么呢？我觉得反正 如果没吃过可能觉得还是很好吃的， 别试了， 但是因为你有比较的话就会有伤害， 对对对对对， 就会有差别， 对， 就是这样。 然后 不过你说这个我在想哈，就是你看圣诞节的时候咱们先到里斯本，然后也没有什么人也没有什么街景，对吧？其实也没什么可玩的。 嗯， 但是为什么那段时间你还是会觉得依然很满足很愉悦，是因为有一个很好的朋友跟咱们一块儿去。 哦，马克契呢？所以呢这个如果要是下次我们真的要集中说一下这个葡萄牙还有荷兰上我们那趟旅程的话，就把马克契 强烈的邀请这位神秘的嘉宾 对对对，请到胶囊咖啡屋来啊，一起来聊一聊。然后呢你刚才说到说二刷的这个国家，我觉得一个是葡萄牙，这我觉得应该再去一次，还有一个呢对于我来说是三刷，对于你来说应该是二刷了，就是那个匈牙利的布达佩斯。我觉得夏天的时候一定要去一下，因为我上次去的时候是四月份的时候刚刚开春嘛，就花也开了，叶儿也慢慢绿了，所以那个时候真的风景很好。我建议啊，如果要是就不有机会的话还可以再去一下 布达佩斯， 就是在天气还可以的时候，然后呢 并且的确那块的物价算是欧洲国家里头比较便宜的。 对， 就是有点不方便，它不能用欧元，你得拿着欧元去换当地的福林。 对，匈牙利福林。对对对对对。 但是对，我们在匈牙利也就是特别巧的认识了一个当地很好的朋友。我觉得就是到不同的地方可以有这样的一些不期而遇，对吧？ 对 对, 对， 也挺好的。 对，尤其是关键 是你会觉得对那个城市顿时就亲近了一些。 对啊， 因为在那儿你有觉得哦，我有认识的人了，对吧？ 因为他是本地人嘛，所以他可以告诉你哪些地方是比较好玩的，他会有他自己心里一条线路。比如说如果你去北京的话，那我也告诉你北京哪些地方是我觉得可能超越很多 我也可以告诉啊。 对对对对对，就是所以匈牙利是我觉得就是如果天气好的话我们可以在二刷三刷的这个地方。另外我觉得丹麦其实也还不错，但是因为冬天的时候实在太冷了，而且最可怕的是就是北欧的国家嘛， 到冬天的时候基本上就阳光很难找到，很快天就黑了，所以能真正有效的能够玩的时间就不多。如果是夏天去的话就不一样了，游乐场可以开到夜里12点，所以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如果往北欧走的话，嗯， 可是在丹麦也看了妈妈咪呀，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吧？ 对对对对， 丹麦语的完全听不懂，但是并不妨碍跟着一起嗨。 这是我在欧洲看的第四次妈妈咪呀， 嗯， 有两次是在巴黎，还有一次在马德里，不在在西班牙的那个 巴塞罗那 ，对对，看了一次西班牙语的，然后对，还有一次在丹麦，就是很多时候这不是我说啊、我看到那个网上说这个最近妈妈咪呀在丹麦演，我们就去丹麦，不是的，是就是你。路过就发现了，然后就 这也是不期而遇。所以再总结一下，你看需要有不期而遇的人，或者说不期而遇的事儿。 对，我觉得 这都是惊喜啊！ 是啊，真的是惊喜， 你才会觉得跟他有特别天然的缘分，对吧？ 哎， 说不尽的这种缘分。 我想知道是我因为跟妈妈咪呀很有缘呢，还是说这个剧真太火了？因为我记得就是比如上次咱们去南美的时候，在圣地亚哥也感到妈妈咪呀正好在演出，但是这时间就错过了啊，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刚好但是日子比较短，所以就没有赶上他的那个演出，但是海报也在那儿。包括其实在我在巴塞罗那也是，就是去了以后刚好赶上在有妈妈咪呀的演出就看了，然后这回在哥本哈根也是这种情况，我觉得可能是不是我跟这个剧很有缘呢？ 缘妙不可言，一种神秘的力量，一股神秘的力量驱使着它， 对， 往前往前往前。 好吧，这个掌声是送给妈妈咪呀的。 胜者为王吗？ 掌声嘛，掌声掌声掌声。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比如说我和 Eve 都分别去过的，就是 布拉格吗？ 对对对对，就布拉格是我在欧洲游览过的第一个城市，它也是让你有不一样的这种感受的一个城市，就是它跟意大利不一样的，它没有那么多的景点说你一个一个看，又是要参观这个参观那个什么的，就布拉格没有，就完全就是你就漫步好了，没有什么一定要去看的那打卡的景点，没有那么多。我觉得它是一个整体带有一些不一样的气质的一个城市，所以如果要是因为那个布拉格是我们俩去的时候都是比如5月份4月份， 对， 相对来说还算是东欧比较好的， 我觉得是很舒服的时候。 对对对，就是它天气情况比较好，然后呢也不那么热也不那么冷了，所以就刚刚算是比较合适，游客也不是特别多。我觉得如果要是那个时候去的话，其实现在去也还可以。 其实你刚刚在讲说到欧洲的第一个城市，我到欧洲第一个城市是哪，好像就是巴黎。冬天来的， 因为严格意义上讲对我来说其实也是巴黎。因为我当时 转机， 对对对，所以就等于是第一个城市现在巴黎的华西村，那华西不是，这是巴黎的华西市啊。在法兰西岛的华西市，就是机场附近住了一宿，然后第二天再飞到了布拉格。所以你说严格意义上讲的话，那第一个欧洲城市对我来说其实是巴黎，但是真正游览的还是布拉格。我觉得就是就像我刚才说的，就布拉格它是也是一个很适合漫步的城市，但是跟罗马不一样的是它没有那么多景点，所以你可以就是完全把时间就放在散步上，没有问题。而且它的这个城市的风格跟国内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嘛，所以它会给你带来一种不一样的感受。我觉得旅游就是可能有的时候就是让你获得一种跟平时庸常生活不一样的这种感受，有那种视觉上还是这个文化上的刺激就挺好的。 就是如果说你想把你的旅游做的怎么讲，就是奢侈一些啊，我指这个奢侈就是你肯愿意更多的花时间在某些地方，或者说在某些景点等等，那你真的需要步行。 对， 这是一个最好的去体验另外一个国家的方式。 对对对， 就比如说像我们走过这么多国家，我反正是更喜欢用这样一种方式。其实我是一个非常懒的人，但是如果要出去玩的话，我是就是不怕说走路或者说怎么样。 当然了，也有我之前游览过这些城市，也有一些用比较特别的方式去游览的，比如说像希腊的雅典，我当时是去跟同事一起去跑马拉松，所以就是完全是通过跑步这种方式认识了这个城市。 对啊，也是11路啊，走路啊。 对对对对对，所以但是就是因为我是抱着旅游的心态去的，所以在跑马拉松的这个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我会跑出那个赛道，然后看到附近一个很好的花园，然后有雕塑很漂亮，我就照个相然后再回来。 但是我还是觉得就是，当然我觉得你通过这种活大的活动去体验一个城市也是个不错的选择，但是就是它不像刚才一 说的，你总觉得是带着任务去的， 对啊，就是你要把这个事情完成之后才是你自己的时间，所以多少就是心情上不是那么放松，我还是希望就是有那种漫步的感觉。其实这是在欧洲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游览方式，当然你可以比如说安排在巴黎你比较紧张的几天都把景点玩完，然后再去一些可以这个散步的城市。其实今天说了这么多啊，我觉得接下来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就是针对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国家和我们印象比较深刻的国家去分期跟大家聊一聊。其实这个愿望已经许了很久了，就是一直没有实现， 现在就可以开始实现啊，万事开头难，第一步走出去了以后慢慢往前走啊，对吧？去的这么多欧洲国家可以跟大家讲一讲我们在当地的一些见闻感受，以及一些小的旅行当中需要注意的小的 tip。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如果比如说您刚才我们说到这么多国家，如果你对哪个特别感兴趣的话，也可以给我们留言，然后呢，我们下次呢就会具体的聊一聊这个国家有什么好玩的。 如果没有呢，那就按照我们的意思跟您说说。 对对对，另外呢，还是要在最后说一下能够找到我们的这几种方式哈。第一呢，当然肯定还是在这个巴黎傻娃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直接搜索巴黎傻娃就可以看到我们最近巴黎的这些见闻有意思的文章。 真的是比较懒一点，所以当然事儿也比较多一些，所以就很少再去写它，但是不会停的，不会停更， 绝对不会停更，所以一定要实时关注。另外呢，还有就是哔哩哔哩啊，也是搜索巴黎傻娃，如果您可以上到外网的话呢，油管 YouTube 也是可以搜到巴黎傻娃， Spotify 是播客，另外还有 Podcast 也是播客的这个 平台。哦，这次他没有说，如果说您是那个苹果用户，然后又没有卸， 对，我印象特深，因为我刚才说过了那个上次说这个话题，然后义父说卸载了可以装回来啊，所以我就都默认大家都装回来了，我就不再说了。 好啦，那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希望大家喜欢。 那下次再见喽， 拜拜。